警方在行动中检取四部电话，四名被捕男子正被扣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不排除更多人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053点，上升2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39点，上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8，日元114.4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71美元，卖出1,809.3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云雨带正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又为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集会，打出爱憎主权、内情国策等口号。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在圣诞树上面，我们会见到 每到圣诞节，望住五颜六色的圣诞波波，就好像置身于又梦幻又舒适的环境，心情都会愉快很多的。圣诞节能够轻轻松松地过，都是一种福气来的。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你圣诞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癌症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郑志坚医生， 有一些小型的研究呢，专系呢去针对癌症病人去进行研究，看看他打了之后那个有效性会不会一样啦，或者是呢会不会那个副作用会大一点呢。那这些小型的研究亦都有数据已经出了啦。那么发觉呢，癌症的病人无论在哪个种类呢，如果你打齐两针之后呢，那么跟普通那些病人呢都不相差太大。咁而打就算冇打呢、這个免疫嘅治疗呢，那个副作用亦都唔见到有增加到。咁所以呢，我哋譬如中央委员会同埋呢国际上呢，都有个建议，就係话呢所有嘅癌症病人啦，无论你係边个种类啦，无论你个期数啦，无论你係进行嘅咩治疗呢，其实呢都适合喺适当嘅时候呢，都应该去尽快去接受呢、這个疫苗嘅注射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 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有灰色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嚟到呢一个平安夜嘅早上啦。日子嚟到2021年12月2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11月21日噶啦。室外气温咧19度啊，相 相对湿度80%。据说咧，寻晚就落大雨啦，系嘛？咁啊，佩佩又瞓咗觉，所以就唔知道。咁但系咧，见到咧街上面嘅地系真系湿嘅，啲车上边咧系有啲小水珠喺度嘅。咁相信寻晚都应该落咗一轮大雨啊。咁你嗰度有冇落雨咧？嗯，当然啦，最好就系今朝早落晒佢啦，因为今晚咧就平安夜啊嘛。相信咧，可能如果有宗教朋友咧，咁可能今晚就会去呢一个嘅教堂啦。咁你话如果唔系嘅，可能就会同屋企人啊或者朋友仔咧就欢度呢一个嘅平安夜嘅。咁如果有一个晴朗嘅天气，你话几咁好咧？而家咧系夜半五点钟，啊应该话清晨先啱。但系杜德华话俾你听，而家系夜半一点钟。 作完了，繁忙麻木我面部，思想也失到满了，灵魂外滞险已到，双腿也在逃走，没活动会变一减粗，应该接受吧。 时候咧，咁啊，节目里边咧都系会播一啲嘅慢歌啦，咁啊，趁住呢一个嘅圣诞节嘅时间咧，可能咧你平时呢个时候系瞓紧觉嘅。 咁但係可能而家係冇瞓覺嘅，因為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已經24號其實已經係放緊假啦。因為我哋成日講啦，平時呢啲假期咧，可能你哋就會飛咗出去出邊嘅啦，係咪？咁但係咧，咁啊呢兩年都真係冇辦法飛啦。咁啊，通常真係留喺香港。咁但係會清假噶嘛，係咪？咁清假通常都係黐住一啲嘅假期咧，咁然之後咧就係放假。咁可能今日咧你都已經係放緊假，咁啊亦都可能咧。你在家煲劇啦，又或者在家執拾下啦，又或者同三五知己喺度玩緊啦，打緊麻雀都好。咁所以咧呢个时间咧播一啲嘅可能快歌咧，咁可能令到大家心情继续兴奋落去。咁当然啦，你话今晚可能真係可能更多朋友仔咧就係、选择。夜瞓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夜瞓嘅话咧，就瞓翻够佢先至好起身。瞓得少咧，身体咧都会即系冇咁容易可以即系恢复到嘅。咁啊，年纪大更加觉啦，后生仔就真系唔觉嘅。咁有啲嘢就好觉嘅就系天气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约为22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展望系点咧？圣诞日风势系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系会显著转冷啊，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者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嘅，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冻就好啦，仲要落雨，湿冻真系好鬼冻啊！ 错吗？多讲反而是错，非非不停话我，你这样那么喜欢，依然是我。曾经我问我为何，答话这样傻，请你不要随便胡乱评论我。非自由，非自由，完全非自由，完全非自由。我令你着了火，天天不明白我，仿佛表情做错，扮信着了魔，通通不原谅我。如果说话这样奇，故事太卖力，不要管那是非，胡乱来做戏，按照雨满天飞，请放过我吧，他趁我太不羁，是世事他不想太怪，东方天天清新大众，一周的心态，事实大家思想太坏，非非不抽不再上街，整高的姿态，事实是他不太愉快，假装天天新款摇摆，高深的一派，但愿问他可否了解，曾经我问我为何，答话这样傻，请你不要随便 刘菲菲，我哋有王菲嘅歌声。半夜三更真系唔好吓我。你会唔会都好怕吓噶？不过今晚应该唔会啦，嗬。 小声小声怕怕咯，哎呀哎呀哟！小声小声怕怕咯，哎呀哎呀哟！小声今晚去拍拖，这冤鬼跟住我，冤鬼一嬲会喷火，我心惊胆又破。点解撞正鬼？皆因我讲多错多。小声小声怕怕咯，哎呀哎呀哟！小声拍拍咯，哎呀哎呀哟！早知今天有恶果，皆因当日错。小生一生最怕鬼，苦海怎度过？点解撞正鬼？皆因我讲多错多。揾第个，点解撞正鬼？皆因我讲多错多。 怕怕的是谭校长谭咏麟，小声怕怕。听到首歌回来，我们有五点半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乖乖的出现，他的名字叫做殷楚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呢？Yeah.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俄罗斯同西方国家就乌克兰局势关系紧张。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俄方在最近几个星期安排雇佣兵到乌克兰东部由分离分子控制的地区，以抗衡乌克兰政府军。报道说，雇佣兵招募人员安排的工作机会是驻扎在乌克兰东南部的顿巴斯地区，部分获接触的人已经接受任务，有人就拒绝。报道又引述一名接受任务的雇佣兵，指任务人数名额已满，形容招募人员已经集结了所有有战斗经验的人。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时说，这个是俄方第一次听到的讲法，不知道消息有几可靠。又强调乌克兰东部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任何俄罗斯正规军或军事顾问，莫斯科亦没有考虑派遣任何军事人员到当地。法国单日新增破纪录的超过91000宗新冠确诊个案，在24小时内再多179人死亡。法国正面对第五波新冠疫情，卫生部长韦朗承认最新数据是坏消息。他在本周较早时候已经警告法国在不久将来会突破每日10万宗新增病例的水平。总统马克龙希望为民众注射新冠疫苗加强剂的计划有助遏止第五波疫情。虽然法国政府表示会考虑所有防疫控疫选项，但马克龙的目标是尽量避免实施严厉的新限制措施。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将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商品的法案签署成法，法案于本月16号在美国国会通过。华盛顿方面指称，北京对维吾尔穆斯林实施强制劳动，法案是美方行动的一部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当日回应时批评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捏造各种借口，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无理打压中国机构和企业，已经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步。又指美方的行为严重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严重损害中国机构和企业的利益。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强调美方以疆制华的图谋绝对不会得逞。泰国海关警方联同澳洲驻泰国大使馆公布，近日接获一批不法集团试图运往澳洲的超过190公斤冰毒，市值超过1亿1000万泰铢，折合约2600多万元港元。泰国海关负责人说，这批冰毒藏在15个拳击沙包中，准备在曼谷口岸登船运往澳洲。海关人员在巡查时发现藏于沙包中的白色火粒状可疑物，经检验后确认是冰毒。泰国和澳洲两地警方正联合调查这宗毒品案。自今年10月以来，泰国海关已经接获19批试图运往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毒品，总值超过17亿7000万泰铢，折合超过4亿港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950点，上升196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报4725点，上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8，日元114.4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1，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72美元，卖出1809.3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又为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我吧，对住我吧，偷笑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我。 我哋有张国荣嘅歌声啊，哇！曾几何时咧，呢首歌咧都系当年咧我哋叫焚机咧嘅一首非常好嘅歌嚟嘅，因为咧真系即系个节奏系好强劲啊！我仲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喺深水埗鸭寮街咧，有一档卖呢个喇叭嘅朋友仔咧，不停咁样播紧呢一首歌，因为呢首歌真系几好焚下嘅。我唔知而家年青人会唔会知咩叫焚机，有翻咁上下嘅。嘅朋友仔应该都会明白呢个 term 系咩嚟嘅。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2，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上嚟，由钱佩佩今朝早有啲嘈，因为拣嚟好多快歌啊。喺拣歌嘅时候咧，突然间谂起呢一首歌，我好中意嘅其实。啊，不过咧，如果影相嘅时候咧，我就唔系好中意呢啲人啦。呢啲系咩人？咪就系摄石人咯。仲记唔记得系边个唱啊？林志美嘅歌声。 接杀人，我哋有林志美嘅歌声啊，跟住咧都系一位大家好熟悉嘅人物，喺呢个古仔书里边，你一定听过呢个古仔，有四十个大盗嗰个古仔咧， 实在无法打开他的芳心，令我每天伤心，为什尚未打开他的芳心？阿里咁幸运，只要有恒心，铁柱磨成针。自问或会屈屈终此一生，我有真心有痴心，可否放我默默问爱神？ 爸爸，我哋有林子祥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咧喺呢一个5:45咧发出咗最新嘅天气预报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约为22度啊，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咧圣诞日风势系会增强嘅，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啊天气会转冷，咁啊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是寒冷的，室外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89%，睇怕呢一个圣诞节都是着短袖啦。晏昼时间22度，真系好多朋友仔系着短袖啊，不过佩佩咧都系着翻件褛嘅，咁啊有雨可能着件风褛会比较适合啲啦，系咪？当然啦，因为有几阵雨，唔知道系咩时间，所以带定把遮系安全啲嘅。因为揼湿咗，病就唔好啦。或者你今晚可能会去参加一啲嘉年华嘅，会唔会系人生嘉年华？ 我哋有蔡玲玲嘅《人生嘉年华》啦，讲起呢个快歌咧，冇理由冇佢嘅，咪就系我哋嘅四大天王之一，跳舞跳得最劲嗰个咯。佢真系好多好多好经典嘅快歌，今日拣嚟嘅呢一首，你仲有冇印象？我的意思不是首歌，是他的舞步。他是谁？他就是我们的 Aaron 郭富城。铁幕有画郭富城的歌声。 一丝闪过过无名红火像灼黑白河，一身机械学来回神秘的眼光，一丝丝连发如何能将一颗心融破，一刻触过无人能接近铁幕，为何是你眼泪，为何是一点泪，能让我再想起我是谁，留下铁眼泪，是来自心中泪，能令我铁心似水。谁人用魅力，谁人在发射意力，谁人用眼泪魅力，完全令身心无力。谁人用魅力，谁人为爱恨卖力，谁人拥有或魅力，美丽但却极刺激。 每次咧，即系谂起阿郭富城跳嘅舞咧，你都会觉得哇，真系咧浑身是劲啊！同埋咧，佢真系跳得好好睇啊！即系 even 可能前两年咧喺呢一个嘅尖沙咀海旁嗰个商场嗰度跳嗰一次嘅舞咧，都觉得哇，真系嗯，虽然咧年纪都有翻咁上下，但系咧佢都仍然跳得非常之好睇啊！郭富城嘅呢一首《铁幕有画》，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噶啦。咁一阵间咧6:00咧，当然有呢个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今日星期五啦，所以出现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就好贴地嘅，即系点解咧？就讲紧今日呢个日子平安夜。 唔知道咧，今日你会唔会已经约好晒朋友，有三五知己咁样陪你度过呢一个圣诞节咧？咁啊，或者呢个平安夜咧？咁或者会唔会约咗屋企人咧？定系你都系冇约人，都系即系又冇乜人陪自己，又好似屋企人又唔得闲陪自己，咁啊自己就一支公咁样，觉得呢、這个。平安夜觉得好寂寞啦，咁点样可以克服呢一种嘅唔开心嘅感觉呢？一阵间就要听下啦。 拳击沙包中，准备喺曼谷口岸登船运往澳洲，海关人员喺巡查时发现藏于沙包中嘅白色火粒状海盐物，经检测之后确认系冰毒。一名机场洗手间清洁员初步确诊新冠病毒，怀疑带有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患者在初步确诊输入个案专用洗手间工作，并曾经和初确患者同时间身处洗手间，可能在工作期间受感染。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患者曾经和初确个案病人直接接触，感染风险较高，相信在有关清洁工作时出现传播。他说 Omicron 的风险较 Delta 高，应该特别留意追踪患者在本月20号之后曾经接触的人，除了将患者住的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安排强制检测，亦要考虑是否要将部分高风险单位人士送往检疫。天气方面，一道云雨带正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又为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2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950点，上升196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报4,725点，上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8，日元114.4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1，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05美元，卖出1,80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香港电台第五台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合办2021年梨园十大要闻选举， 由专业评审选取2020年12月21号到今年12月20号候选要闻， 由12月21号开始邀请你以网上投票方式投选你心目中的十项梨园要闻， 可以浏览 rthk.hk 或者上五台知友面书专页了解投票详情， 投票截止日期是2022年的1月1号。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嚟到呢一个平安夜嘅早上，2021年12月24号星期五嘅早上啊，农历咧就嚟到11月21嘅啦。而家嘅室外温咧有18度啊，相对湿度90%。湿度咁高都 feel 到啦，有雨啊，咁所以大家咧就记得带翻把遮啦。咁啊，但系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平安夜啦，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心情好兴奋啊，因为咧。兴奋在咧嚟紧有几日嘅假期，一路咧去到呢一个星期一嘅，因为咁啱咧呢个26号呢个博圣地咧就系呢个星期日，咁所以咧就将嗰个假期咧就推后多一日。咁啊，好多时候好多老板都好嘅，咁啊24或者31啊，连30晚呢啲冬至啊、中秋节前夕啊、中秋节啦、啊、等等呢啲日子咧，都会识做可能放早啲，有啲甚至放一个下昼，又或者可能喺呢啲日子咧，可能下昼咧就系一班。同时咧，已经系即系做紧呢一个party 啊嘛，大家即系可能叫啲 pizza 啊，叫得寿司啊咁样翻嚟咧，就系、是、开一个大食会，然之后咧就放工走人噶啦。咁啊，当然啦，你话即系遇到一啲好老板嘅，咁啊，当然啊 OK 啦。咁但系咧话唔搞呢啲大食会或者唔放咗，系咪唔系好老板咧？咁又唔系嘅，只不过咧有啲老板啊中意即系搞下呢啲联谊活动啦，有啲可能觉得啊你唔好搞我，你早啲放我就好过。咁所以咧即系自己嘅心点谂咧，即系好难控制嘅。咁啊，当然啦，尽做啦，系嘛。咁但系咧，即系话今日可能。即系大家都一双一对或者一大班人，如果你自己得一个人一支公，会唔会都觉得好孤独呢？会唔会都好唔开心、好唔自在呢？有冇啲人特别喺呢佳节嘅时候咧，就觉得自己特别失落呢？如果你有呢个感觉同埋呢个谂法嘅话咧，咁一阵间要听一听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喺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里面讲啦。咁啊，特别今日系平安夜啦。好多时候可能会一双一对啦，系咪？咁自己可能孤家寡人，即系得一支公嘅时候，咁你即系个心咪难免系有啲戚住嘅。咁但系点样可以克服呢一种困难呢？系咪？其实有好多方法嘅。咁方法唔系我讲，一阵间咧我哋听沈医生讲啊。今朝早咧都系带嚟好多嘅快歌俾大家。趁住你嚟紧有几日假期咧，即系如果觉得嘈嘅，唔系好瞓到嘅，咁啊跟住嗰几日瞓饱佢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梗系咧有容祖儿嘅隆重登场。转头翻嚟，健健康康再清晨，转头再见。 战机要开，发射会在数十秒内。电话要关，但米高峰要开，切勿过分按耐。射灯已开。 爸已去，各就各位，你在我在，全呼机要关，但你的心要开，请看着这大舞台，别心急，我声带已经一早唱开，这首歌快将自轰炸袭来，你就让那狂音记脑海，去将全场也覆盖，表演我直到你令眼伤看，像亿眼能量在台上释放，恭贺这殿堂炸落锋芒，让我今晚做女王，几百万个个人流上网，记下一段段风光，不管以后谁清白天王，难及我今晚盛世壮，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在清晨六点钟，清晨爽利新闻之后就会有这个环节出现。当然除了佩佩之外，还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大家都圣诞快乐。 是啦，今天就是这个平安夜的日子啦。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就准备好，今天要穿什么衣服今晚要去哪里吃圣诞大餐要跟什么朋友就去玩这样。咁但係確實我又知道有啲朋友仔呢可能今日都冇約㗎喎。咁 即係面對住大節當前，個個都一雙一對或者一大班朋友慶祝自己得一支公，好孤獨，咁點算啊？阿沈醫生， 其實咧，即係呢一個聖誕節咧，當然大家都全世界都慶祝嘅，因為都係普天同慶嘅日子啦。我哋慶祝耶穌基督降生嘅一個大日子嚟噶嘛，係嘛？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有時我哋現今咧都會覺得聖誕節係一個需要有人陪啦，又或者咧 要玩嘅， 要玩嘅一個嘅節日啦。所以咧，因為咁，如果我哋譬如好似冇女朋友啦，又或者冇其他朋友约啦，咁我哋变咗好似 冇屋企人啦，咁 系啦，咁啊变咗可能好失落啊， 好孤独， 反而有一个咁嘅感觉咯。尤其是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好多时候甚至即系其他国家啦，香港就相对好啲嘅，但系其他国家可能真系咧要困喺屋企，同唔到其他屋企人相聚啦、接触啦，又甚或咧系有一啲屋企人咧因为个疫情关。关系咧而有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啦，甚至已经唔喺呢度啦，唔喺个世界啦咁样，咁亦都会因为呢一个时刻咧，触动到好多呢一类咁样嘅情绪啦，又或者呢啲伤口啦，咁所以值得系去到同大家一齐去勉励下啦，即系点样去到面对咧，又或者点样去到度过咧咁样，咁其实咧真系嘅，睇到好多唔同嘅报道啊，又或者。一啲外地嘅新聞咧，其實今年嘅聖誕或者往年嘅聖誕咧，都係同可能之前其他日子啊，有少少唔同啊，嗬，係啊，咁啊，尤其個疫情底下啦，咁點樣去到面對好咧？我諗第一樣好緊要嘅嘢咧，就係對自己嘅情緒咧，首先都要有個接納喺度，即係好似上一個星期所講嗬，有時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或者壓力嘅時候咧，係會被自己個反應、被自己個情緒咧。是打翻转头啊，觉得自己好冇用啦，好唔好啦咁样。咁其实唔系嘅吓，当我哋有一啲经历一啲事啊，尤其是一啲可能丧失亲人啊，又或者系唔系开心嘅事咧，我哋有情绪，其实好正常啫嘛，系咪啊？要接受自己， 你冇情绪先唔正常。 系啦，所以我哋首先爱惜自己先吓。咁第二咧就系我哋好紧要，唔好因为呢一啲我哋觉得唔开心嘅事啊、感觉啊、回忆啊，令到我哋咧一蹶不振，令到我哋连自己本身嘅生活咧都好似打垮咗咁样。所以一定好紧要咧，就系要 keep 翻好嗰个。生活嘅节奏，呢个咧我就成日都会即系好紧张嘅一样嘢嚟嘅，尤其是当我哋喺唔开心啊、失落啊，甚至咧系一啲比较我哋好似突如其来有大转变嘅日子里边咧，我哋更加要捉紧呢一样嘢，就是、我哋基本嘅生活节奏，我哋工作啊，我哋公余之后嗰啲嘅活动啊，我哋嘅时间安排啦，我哋嘅休息啦、饮食啦，嗰啲全部咧都系要好刻意咁样咧去到保持嘅，因为呢一个系我哋一啲安全感啦，又或者我哋一啲惯性啦嘅一啲基础嚟嘅，有呢个基础咧带到俾我哋有一啲安定安稳嘅感觉，一旦然我哋嘅基础都动摇埋都。轉變埋咧，我哋就覺得好不安嘅。咁呢個係非常緊要啦。咁另外就係好緊要，亦都係我哋可以知道有咁樣嘅困難嘅時刻嘅時候咧，又或者我哋會唔開心嘅日子裏面咧，我哋早啲去到安排啦。如果我哋冇人約又好，咁我哋自己可以幫自己安排節目啦，又或者我哋可以主動約人都得噶。 啱啊，唔系一定要等人约噶嘛。 冇错啊，吓咁甚至系我哋可以参加啲活动啦，或者参加啲节目啦，我哋都可以去到早啲安排咯，系咪？甚至话睇场戏又好啊，睇演唱会啊，乜嘢都好啦，系咪？都系总有咧一啲嘅活动可以参与噶嘛。 系，即系譬如我谂圣诞节，如果咁有气氛嘅日子咧，去一啲可能好多人一齐玩嘅地方，我谂你就算你揸住杯嘢饮，都有人行埋嚟同你倾偈嘅。咁其实你唔需要好刻意去约人，都已经好容易会识到朋友咯。最紧要系将你自己个胸襟系打开咯。 系啦，最紧要真系可以唔 好俾个框框咧去到框住咗自己啦，系咪？觉得一定要点样，一定要点样先得嘅咁样？唔系嘅，其实如果我哋譬如有啲节目，我哋想去，亦都觉得好似一个人去好尴尬，我哋咪约一啲我哋可能背景差唔多嘅朋友仔，我哋一齐去参加咯。咁其实有多个伴啦，亦都可以咧俾自己有个安定啲嘅感觉啦，系咪？咁其实呢啲都系可以早啲去安排咯。咁仲有就系节日里边，大家千祈唔好咧，因为节日好似有啲感觉，有啲唔开心，甚至咁就去到饮太多嘅酒精啊，甚或咧去到吸食一啲即系唔应该食嘅即系药物啊咁样啊。咁呢个咧，我哋都喺节日里边咧要好小心留意嘅。 咁当然啦，你话普天同庆嘅日子里面你觉得好孤独嘅，我有个建议，咁你去教会呢就一定好 welcome 你嘅。 冇错冇错，係啦，正正亦都系喺圣诞节呢，我諗去教会呢亦都系你可以搵到好多圣诞节意义嘅一啲嘅一个嘅地方啦。 或者见到人哋一起报佳音嘅时候，你都可以埋去一起唱㗎嘛，其实佢哋都好开心可以一起呢就系同啲街坊朋友啊一起咁去做呢件事嘅。 冇错，正所谓普天同庆㗎嘛，係咪？尤其是喺疫情里面，大家都有咗好耐呢一个咁样嘅重担嘅日子里面呢，正正就系趁圣诞节我哋普天同庆，我哋希望可以呢互相去传达爱同埋表达爱嘅一个日子呢。 咁当然啦，你话真係你话呢啲都唔啱自己做嘅，唔紧要啊，好似沈医生头先所讲，我去睇场戏啦，黑掹掹冇人知道，你一个人去睇㗎嘛，係咪？咁或者去睇下演唱会囉，再唔系你去睇下人哋街头唱歌嘅，咁都可能会识到啲新嘅朋友仔㗎嘛。 冇错，再唔系嘅话呢，我哋喺屋企嗌外卖吓，而家都好多圣诞大餐，可以嗌外卖， 自己食咯， 冇错啦， 又唔使就人，几好啊！有时都未必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嘛， 系啦，啱啊， 系啦，最紧要就系自己要觉得，就算系节日都好，咁你都可以系过得好快活嘅，每一日都过得快活咧，就唔好理系年初一又好，圣诞节又好，都一样嘅啫。 冇错啦，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未必一定要有人喺身边啦，又或者有外界嘅嘢影响我哋个心情噶，我哋可以主动咧去选择我哋自己想点样过嘅。 系，好似我哋前几集咁讲啦，搵啲兴趣咯。咁如果你觉得圣诞节冇人陪你嘅，你咪去跑下步咯，系嘛？ 冇错啦， 或者可能种下花、养下鱼啊，同你啲宠物一齐过，佢一定会同你过嘅。 冇错啦。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再次同你讲声圣诞节快乐， 大家圣诞快乐， 拜拜， 拜拜。爱火花怒声与迷魂，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相信我共你，仔细坠下去被遇上，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似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跟他，当天给你火花，只想今晚擦着爱火花。 浓情如迷，不想再讲，感受及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对，相信我共你，此际最下去悲与伤，忘记他。 听紧咧有张学友嘅呢一首嘅《爱火花》，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要同你讲声再见啊！临走之前，再次同你讲声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听朝早我哋同样时间5:00喺清晨爽利再见，约定你听朝见啊！ 始终人生不必。有错或对，相信我共你，此际最下去悲与伤，忘记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只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夜你跟他呼吸给你轻驾，当天给你火化，飞得飞不 kiss me， 爱我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话，前总统特朗普接种并宣传新冠疫苗加强剂，白宫对此表示感谢。特朗普近期接受访问，表示已经接种加强剂，又形容新冠疫苗是人类伟大的成就之一。他说病情严重并要住院的人都是没有打针的人，认为如果接种了疫苗就能够受到保护。今年美国绝大多数新冠死亡个案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追踪数据显示只有62%美国人完成疫苗接种，在富裕国家中属于较低比率。分析指部分原因是总统拜登已经推广1年的疫苗接种计划受到共和党人士抵制。特朗普今年9月表示不会接种加强剂，他今次受访承认已经接种，是明显改变了立场。访问在电视节目中播出时受到现场观众嘲笑。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绝对不接受北约继续向东扩张。普京说北约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承诺不会向东扩张，但现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都部署了武器系统。他形容美国在俄罗斯家门外部署导弹是对俄罗斯的公然欺骗。乌克兰局势方面，普京说总是有人不停地渲染战争气氛，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乌克兰可能准备对东南部顿巴斯地区发起军事行动，西方国家提前敦促俄罗斯不要参与其中，否则面临新的制裁。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必须要考虑如何保证自身安全。